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 集四面八方笑料，装幽默快乐偏方， DJ 倾情出演，笑话打包，笑声不断， 演出开始了 啊！这笑让幽默为心情插上翅膀，让歌声与欢乐一起飞翔。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笑， 我是张帆。 话说，一单位工会有一叫王大姐的人，她呢被单位的人公认为嘴皮子特别利落。那天啊，这位王大姐啊，她就去新婚不久的单位同事小李家串门去了。这王大姐一进门啊，就先声夺人，就夸起小李他们家的家具跟装修了，然后就开始进一步开始大夸特夸小李和他媳妇儿。 哟，小李啊，你瞧你跟你媳妇儿长得一看就有缘分，你瞧你们俩那脸型长得多像啊，特别有夫妻相。 跟着王大姐一块儿去串门的单位同事听王大姐这么说，有点悬了。人家小李是一圆脸，小张是一瓜子脸，哪像啊？可当时特别热闹，大家也就没挑理，这是喜事儿啊，也希望这一滑就过去了。可没成想，这小李倍儿认真，尤其是夸他媳妇儿和他有夫妻相的时候，弄得他媳妇儿有点不好意思了。这小李啊有点不高兴，他就追问了王大姐一句：“哎，王大姐，您瞧您说这话，我是一圆脸，我媳妇儿小张那是典型一瓜子脸，您看着哪像啊？”这王大姐一听小李不高兴了，自己知道夸过了，还得想办法把这事儿给圆过来，这不能丢人现眼啊！想了想，马上就抖了个机灵。 哎，你说的对对对，你一点都没错，你就是一圆脸，长得多像向日葵啊！你再瞧你媳妇儿那脸型，就是一瓜子儿，一看你们俩就是一家人，怎么就没夫妻相啊？ 这天吃完晚饭之后啊，母亲叫来了小儿子托比，对他说道：“ 小托比，你要利用这个时间赶紧练习钢琴，如果你好好练钢琴，我每天就会给你一个法郎。” 小儿子听到这话之后非常不屑：“ 这都什么时代了，我不练钢琴，我昨天已经和邻居家的叔叔说好了，如果我从今天开始不练钢琴，他每天给我两法郎。” 话说这天，爸爸在家里头给小琪琪讲故事，他绘声绘色的对四岁大的小琪琪说道：“ 孩子，听着啊。从前有这么一个人，他正在攀登万丈悬崖，他所有工具呢就一根绳子。当这个人快要爬到悬崖顶上的时候啊，突然一只大灰狼出现了。这大灰狼手里还拿着一根蜡烛，面带阴笑。这大灰狼啊，正要拿手里头那根蜡烛把绳子烧断。这时候呢，往悬崖上爬的这个人，他就想，这个小命不能就此报销了呀，他急得不行了，他就灵机一动对大灰狼说了一句话。哎，他这句话一说吧，大灰狼马上就把蜡烛给吹灭了。小琪琪，你猜猜，爸爸说的这爬山的这人，他到底对那大灰狼都说了些什么呀？就让这凶恶的大灰狼自个儿把蜡烛吹灭了。 听到爸爸的话，小琪琪挠了挠脑袋，终于想起了什么。 爸爸，我猜出来了，那个爬悬崖的人对大灰狼唱了一首歌，大灰狼就把蜡烛吹灭了。 唱歌？唱什么歌了？ 唱那首歌呗，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相信不能改变什么，那么让我诚实一点，诚实难免有不能控制的宣泄，只要关上了门不必理谁，一个人坐在空荡包厢里面，手机让他休息也难，想切割切掉回忆的画面，眼泪不能流过十二点， 生面 生旦净末大变脸， 人物活灵活现。 有一年高考之前啊，体检临近了，高度近视的小李是非常着急，他怕他视力过不了关呢，所以他就求助于他的老师，老师呢给他出了一主意。 我说小李啊，你别急，我跟你说，你提前把视力表给背下来，这不就行了吗？ 小李听了老师的话，回到家里头就真的开始认真的背视力表，没几天啊，还终于给他背下来了。到体检的时候呢，小李胸有成竹走进了体检室，只见医生用一根小棍子指着视力表让他回答，到底这个翼是冲上冲下冲左还是冲右啊。这时候只见小李是出了一身臭汗，可是什么都说不出来，他老师站在一边干着急，于是他小声冲小李喊道， 我不是告诉你了吗，你视力表你背下来没有？你怎么不说话呀？ 小李听到老师的话，赶紧小声回答道：“ 老师， 人算不如天算，今儿我是栽了，我视力表的确是背下来了，可是我就是看不清楚大夫手里那根小棍子它往哪儿指呢。 单位管理员老李啊，负责管理单位门口一花坛。这老李是尽心尽力，虽然在醒目的位置上竖起了一个爱护花草人人有责的牌子，可是他发现还是有人熟视无睹的采摘他们门口的鲜花，实在没办法了。这管理员老李啊，把上头的字儿给改了，这牌子上开始写这么一行小字儿：严禁采摘，违者罚款。可是采花的人啊，竟然理直气壮的让老李拿出罚款依据跟执法证来，这老李依然是哑口无言呢。这招看来也不灵了。后来啊，这老李的朋友老严来到传达室串门，给老李出了一主意。 老伙计，我给你出一主意，保证奏效，只要你按我说的办，保证第二天就没人敢到你这儿采花了。 听了这话，老李赶紧凑过去听了听，听完之后拍着大腿叫好。到了第二天啊，得到高人指点的老李就在这花坛边上竖起了一新牌子，从此这花坛里再没人采花了。这木牌上的字儿这么写的：出售鲜花10元一朵，量大从优。 让幽默为心情插上翅膀，让歌声与欢乐一起飞翔。 前几天的一个晚上，单位同事小霞他们家对门的王姐带着家里边的小女儿小彤彤来小霞他们家串门了。小霞跟王姐坐在沙发上一边看电视一边聊天，这小彤彤呢就找了一坐垫坐在地板上和小霞他们家的小狗玩起来了。玩着玩着吧，这小狗突然仰起头舔了舔彤彤的脸，这一下把彤彤吓得哭了起来。小霞赶紧把彤彤抱到沙发上关心地问她： 怎么了怎么了宝贝儿？是不是我们家狗咬你了？ 小彤彤一边哭一边回答道： 他倒是没咬我，可他用舌头尝了尝我。 话说有这么个小毛，他在电视台啊当剧务。这天下午他下班回家吃饭的时候啊，手突然开始拿不住筷子了。这下可把小毛老婆翠花给吓坏了，放下碗筷就要把小毛往医院送。这小毛怎么也不去。第二天呢是个周末，这小毛媳妇翠花一大早啊就接到了他妹妹的一个电话，说他妹妹得急性阑尾炎了。放下电话，这小毛跟翠花二话没说就奔医院了。等到了医院啊，这翠花才对小毛解释： 老公，不好意思，我跟你说啊，其实这就是我跟我妹妹设的一计，要不然你怎么可能跟我来医院呢？ 小毛一听急了：你这不胡闹吗？哪有拿这事开玩笑的啊？我一点毛病没有，我跑医院干嘛来？你说。听小毛这么说啊，这翠花觉得他有点不太领自个儿情，有点不高兴了。他非要让他解释他为什么一下班回去手拿不住筷子了，到底在单位干嘛了。这小毛啊也没办法，只好交代了：你别瞎琢磨啊，我告诉你，前两天我们电视台啊特别忙，弄了一台相声小品晚会，这导演安排我在观众席里带头鼓掌，结果整个晚会录了3多小时，我手都鼓麻了，回家拿不住筷子，正常，你知道吗？小毛解释得很激动，声音是越说越大。这时候医院里头已经好多人聚到他们俩跟前了，那这时候其中啊有一大爷站出来了，乐呵呵的就拉着小毛的手说道： 啊，谢谢谢谢你小伙子，听了你这话我放心了，我可不用待这儿再看什么病了。 听了这话，小毛一头雾水，翠花也愣了。就在这个时候，老头身后又窜出一小伙子来，上来之后抄着小毛的手就握个不停，一边握手还一边解释： 大哥，谢谢你啊，要不是你刚才这么解释，我跟我爸还得跟这儿排号等着看病呢。我实话跟你说，就你们昨天晚上你们台那台相声小品晚会，我爸从头到尾全看了，然后他就跟我说人现场观众掌声不断笑声不止啊，唯独他一人乐不起来，他非说他自个儿得了老年痴呆症了，这不从昨天晚上到现在饭不吃觉也不睡了，非逼我今儿早上带他看病来，这一下我算放心了。

知道我爱你，所以不让我靠近你。我最清楚是我自己，所以答应保持距离。明知道你也爱我，所以要这样惩罚你，让我存在在你世界，却又不能在一起，连风也懂得叹息，连雨也低下头去，觉得可惜，可惜我只能躲在夜里偷偷的哭泣，生怕有人看见我哭红的心，我在夜里偷偷的念你，生怕有人看穿我们的秘密。 Love.